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聊点图书方面的话题。北京万卷图书中心在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组织人员从国内图书市场上数万种的传记图书中，遴选出了2017年十大传记图书，推荐给了全国的广大读者。这些图书呢，包括了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文学家、企业家、艺术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传记，绝大部分都是2017年出版的名家名著。说起人物传记类的图书，可能是很多人在青少年时代就非常喜欢的一种图书类型了，因为从传记文字中可以读到伟人、榜样人物的生平故事，非常具有激励的意义。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个2017年十大传记图书的上榜作品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所谓传记，就得有传主，也就是传记的主人公。2017年十大传记图书的传主包含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企业家、艺术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等等。那我们就来先来介绍这十本书中其中的一本，也是这十位传主的名字里大家可能听着最不熟悉的一位，他就是英格瓦·坎普拉德。不过听了这书的名字，您就知道他是谁了，因为这本传记图书叫《宜家的故事》，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传，作者是瑞典著名记者博迪·托尔卡。1997年的一天，他接到了坎普拉德的电话，邀请他写一本关于宜家的书，并承诺会毫无保留地讲述一切。作为一名商业记者，托尔卡很难拒绝这个邀约。此后，他对坎普拉德本人及他的家属、员工、朋友，甚至敌人进行了近百次的采访，查阅了坎普拉德保存的演讲、私人信件和笔记等珍贵资料，写出了这本商业经典。今天我们也从这本书中摘录一些浓缩版的宜家故事，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1926年，英格瓦·坎普拉德出生在一个农场主家庭，从小就展露出了经商的天赋。不到5岁的时候，坎普拉德就央求他的姑妈从斯德哥尔摩的批发市场以88欧尔的价格订购100盒火柴，再以3欧尔或5欧尔每盒的零售价转手卖掉，来赚取差价。这段卖火柴的成功经验让坎普拉德早早地体会到了赚钱的快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宜家这家公司是在坎普拉德刚满17岁的时候就创立了，那是在1943年。而宜家这四个字母也有特殊的含义， I 代表他的名字英格瓦， K 代表他的姓氏坎普拉德， E 代表他成长的农场叫埃尔姆塔里德， A 代表他生活的村庄叫阿根纳瑞德。创办公司之后，坎普拉德前往哥德堡就读高等商贸学校，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明白，出色的商人必须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用最简单的方式和最便宜的价格，把商品从工厂送到客户手中。宜家的第一笔大买卖是经销自来水钢笔，每次坎普拉德都会以低价进口500只，然后乘火车在瑞典南部到处销售，还登了不少广告，通过邮购渠道来销售。1948年，坎普拉德头一次登广告卖家具，他当时居住在莫科恩湖附近，周围有很多小家具制造商，他发现要记下所有商品的邮寄编号太费功夫，于是干脆给家具取了个名字， 比如没有扶手的椅子就叫拉特，给每件家具取名字也就从此成了宜家的传统。眼看投石问路的几件家具销量都不错，坎普拉德开始印刷一本叫《宜家通讯》的商品目录，邮寄给客户。不过三年后，家具邮购业务进入了迷茫期。思来想去，坎普拉德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实体门店长期陈列并销售宜家家具，让顾客亲眼看见、亲手触摸、直观对比不同价位和质量的商品。为此，坎普拉德花了1.3万克朗买下了宜家正好歇业的破败家具商场，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手笔了。不过今天如果再想买下一整栋的百货大楼，至少也得花20亿克朗。从那以后，顾客就可以在宽敞明亮的展厅自由走动，亲手触摸喜欢的家居用品，遇到满意的商品还可以随手填写商品目录，邮寄后订单就会由工厂处理和发货。听上去那时候的宜家已经跟现在的差别不大了。不过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宜家的发展历程中还遇到了很多挫折，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那关于宜家创始人和这家公司的发展历史，咱们今天就不一一赘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这本传记图书好好读一读。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传记类的图书。年初的时候，一项叫做2017年十大传记图书的评选活动揭晓了榜单。活动的总策划何乐辉就介绍说，他们在选书的时候并不是只考虑这些传主的知名度，因为古今中外著名人士太多了，他们特别重视的是传记作者的功力、造诣和所选图书本身的质量。这些传记的作者大都是相关传主的研究专家，其中一些作者几十年专注于一个传主，所以选出的这十大传记图书既在挑选传主，又在挑选传记作者，而且作者可能比主人公更为重要。这次入围了十本传记图书，十位传记作家。要说这十个作者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写名人传的罗曼·罗兰了。放在全世界的范围里，他应该也是最著名的传记作家之一。而这本书的翻译者又是我国的一位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还添加了丰富的译注，让人读起来分外过瘾。说到罗曼·罗兰这位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1866年出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小镇克拉姆西。罗曼·罗兰从小热爱音乐，醉心于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作品，并且在1915年凭借《约翰·克里斯多夫》一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罗曼·罗兰还是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他连续撰写了几部名人传记，1902年的贝多芬传、1905年的米开朗琪罗传和1911年的托尔斯泰传。这部名人传其实就是把这三个人的传记收录在了一本书中。名人传以前也叫巨人三传，书中讲述了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三位伟大艺术家的传奇一生。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就影响了全世界的亿万读者。罗曼·罗兰没有拘泥于对人物生平的琐细考述，也没有对他们的作品做一般性的追溯，而是仅仅把握着三位不同领域艺术家的共同之处，刻画了他们忧患困顿的人生际遇，以及他们在孤独和痛苦中不倦追寻的心路历程。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关于傅雷翻译名人传的故事。傅雷4岁丧父，母亲抚养他成人，对他督教非常严格，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性格变得敏感而激烈。 1927年，傅雷自费到法国游学，很快就受到了西方浪漫派文学的感染。留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一本小说《贝多芬传》。他说自己当时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的振作。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传记，而是一部与前辈音乐家相互契合、交流、感染的精神史。傅雷读完感动得嚎啕大哭，并且发愿一定要将《贝多芬传》翻译出来。1931年，傅雷开始翻译《贝多芬传》，但译完了之后，出版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在他之前，这本书已经有过好几个翻译版本，而傅雷当时在翻译界还是个新人，他那个时候略显拘谨的译笔也显得不够成熟，出版界当然不愿意接受。傅雷十分失望，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次翻译，译的又是自己真爱的作品。不过这次出版的失败对那个时候的傅雷也许并不是件坏事，因为在近十年之后，傅雷重新翻译了《贝多芬传》，而他甚至有些感谢当年出版社的拒绝，因为十年之后，他得以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翻译完了《贝多芬传》，傅雷又一鼓作气译出了罗曼·罗兰的另两部传记作品，《米开朗基罗传》，那个时候的翻译还叫《米盖朗基罗传》，还有《托尔斯泰传》。这三位伟大的天才在罗曼·罗兰的心中是英雄的人物，而傅雷翻译他们的传记也是因为那个时代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传记类图书，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从2018年的1月开始，有一类人物的传记图书正在成为图书市场的大热门，就是不少外国现任领导人的传记，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自传《变革》，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自传《命运》，就是前后脚登陆了中国市场。这些外国现任领导人的自传是怎么在中国出版的呢？出版的过程当中又会有哪些故事呢？去年年末，韩国总统文在寅从12月13号到16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不到一个月之后的2018年1月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西安，也开启了他的访华行程。正是在这样的时间段里，他们的中文版自传和中国读者见面了。文在寅的自传《命运》原版最早出版于2011年，在韩国本土销量百万册，也是韩国历届总统自传销量最多的。2017年5月，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之后，《命运》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书中展现了一位平民之子的总统之路，也记录了他和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等人的命运交错。文在寅在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授权第一个外文译本为中文译本，更让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意义深远，令人快慰。作为2018年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也是频频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和文在寅相似，马克龙的自传《变革》一书也是在他当选法国总统之前出版了。2016年11月，马克龙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竞选，并且出版了介绍自己政见的书籍《变革》。这本书随即成为了法国的畅销书。2017年5月，39岁的马克龙赢得了法国大选。有评论分析，这本自传就是马克龙成功竞选的决定之书。马克龙在一些场合也不忘了推介自己的自传。2017年9月，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马克龙就出现在了现场。他的自传版权输出了20多个国家，马克龙就想见一见这20多个国家的出版商。据说当时《变革》这本书的中文版还没译好，不过封面已经做了出来，马克龙就在封面上签下了 绿色的中国几个字，因为他比较关注环保的议题。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聊过一本图书出版的经过。一般来说，编辑肯定是要和作者进行许多沟通的。那为总统出版自传，在出版的过程中，译者、编辑会和总统本人沟通吗？可能是不会的。文在寅自传中文版的译者王蒙就说，他没有和总统本人直接联系过，但听出版方的负责人说，还是会和韩方沟通一些事。比如经常快下班的时候，听到责编和美编说不要走，青瓦台来电话了，因为这本书的一些相关事宜需要通过韩国版权代理方给到青瓦台的相关机构去看，所以会和青瓦台有一些间接的沟通。除了刚才说的这两本自传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自传中文版也都在国内的图书市场热销。其中特朗普的自传有五个版本之多，他在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中文版又叫做《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这本书在中国已经印刷了七次，在某家电商平台的人物传记销量排行榜中名列前茅，评论都多达5000多条。业内人士就说了，外国领导人的传记不是都畅销，但也都不会太差，一般还是跟这个国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成正比的。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人物传记，刚才回顾了一些去年的优秀传记图书，那还剩下一些时间跟大家推荐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叫《网：阿加西自传》。这本书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是史上最佳传记作品之一，是历史上最具启发性、最具文学性、最诚实的体育人物自传。这本自传是由阿加西和美国记者、作家莫林格一起合作完成的。莫林格曾经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著有一本他自己的自传作品，叫《温柔酒吧》。阿加西在读过《温柔酒吧》之后，就找到了莫林格来合作完成自传。不过在书写完之后，莫林格却不肯在封面上署名。他对阿加西说，这些是你的故事，你认识的人，你奋斗的历程。安德烈·阿加西是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获得过60个冠军头衔，8次夺得大满贯冠军，也是男子网坛第一位金满贯选手。他还是网球史上年龄最大的世界第一，这个记录直到2018年才被瑞士网球选手费德勒打破。虽然拥有这么多的成绩和荣誉，但是阿加西从小时候起就讨厌网球，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被骗着拿起了球拍，还在小学的时候就被迫每天挥拍数百次。即使他勤学苦练成为了网坛一代天才，心中仍对那源源不断的压力充满了怨恨。而在这本自传里，阿加西就用优美的文字讲述了他充满矛盾、冲突，在自我毁灭和自我完善间摇摆不定的人生。在自传中，阿加西讲述了他生命里每一次至关重要的挑战和每一段备受关注的恋情。他讲述了和他相匹敌的几代网球天王，吉米·康纳斯、皮特·桑普拉斯、罗杰·费德勒。他直言不讳地披露了自己和芭芭拉·史翠珊的短暂接触，以及跟波基小斯不幸的婚姻。他讲述了自己在经历低谷之后，1999年史诗般的法网夺冠，以及他经过一路拼搏，成为年纪最大的世界第一网球选手的历程。而他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有德国女皇之称的网球运动员施特菲·格拉夫。妻子安静的力量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2006年的阿加西，人生和形象都已经完全转变，从一个叛逆不羁的孩子成为了一位白衣光头的优雅男子。 这样的一本书，即使您不懂网球，不是阿加西的球迷，只要您想要读到一个好故事，就可以翻开来品一品。时间有限，今天关于传记类的图书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李玟的老歌《自己》。传记类的图书就是记录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者别人眼中的自己。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仔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用心去珍惜。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 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